为十亿深远的太阳节，世界进步人民纷纷发来贺电和贺信，表达了对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无限敬仰之情。吉尔吉斯斯坦人人民同意共和国政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说，金日成同志是20世纪最卓越的领袖。非洲民主联合几内亚民主党总书记强调，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阁下为实现人民群众自主事业的斗争树立了世界榜样。墨西哥人民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是世界政治的元老和伟大的领袖，他为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繁荣富强，为朝鲜和平统一和世界和平与稳定奋斗了终生。欧洲地区主体思想研究会秘书长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创立和体现主体思想，为发展朝鲜革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业绩永垂不朽。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名誉副理事长强调，将亿万人民都热烈称颂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拜为人类永恒的导师和慈祥的太阳，这是世界进步人民最大的光荣、自豪和幸福。